享来自于安心雅同学，欢迎你来到今天11月12号星期六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嗨，马克玛丽，我是 Max。 11月12号是我的生日，我很喜欢听到玛丽的笑声。每一次只要听到玛丽的笑声，一整天都会觉得很开心哦。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希望玛丽可以帮我放好棒有好棒有好棒有棒塞拉的音效。 怎么了？怎么不放呢？吴玛丽， 我放， 小小的要求。 好棒哟！ 放啊，好好放。 好棒哟！好棒哟！好棒哟！好棒！不，哎，我的 tempo 是什么？ 不是啦，是好棒哟！好棒哟！好棒棒赛啦！ 好棒哟！好棒哟！好棒棒死！ 哎，你没有那个愤怒的感觉？哎，你心中的那把火去哪里了？ 不是，我现在就是很怕他打到爆啊！ 不要担心这个机器啊！ 那你刚才 worry 的是？ 我刚 worry 没有，我刚那个真的是太难受了。 好，哎，那我们下礼拜一再播给你好了。我们播我们自己录好的，你觉得怎么样？希望我会记得祝福 Max 生日快乐。 11月不会，你一定不会。 11月份的寿星朋友们，你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就有生日快乐留言区，你可以在下面直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好的，接下来要干嘛呢？接下来是我们一周活动。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打，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这个礼拜呢，每天我们都在送你鬼鬼要送给你的 T 恤，只要你编写简讯给我们就行了。欢迎你编写简讯 UFO 青春，加上鬼鬼这一张专辑名称，再加上你的名字，一起传送到55123，就有机会得到他要送你的鬼鬼 T 咯。先生，你还好吗？ 不是，因为我在一开始你开麦之前我先坐了下去，然后让我现在没有办法弹回来啊， 然后就嘤嘤摇摇， 但我现在弹回来了， 嘤啊啊， 现在没问题了 啊啊啊。好的，我们下个礼拜就会开始联络各位得奖者咯。这首歌曲来自于鬼鬼吴映洁的等你爱。 你若想先走朋友，或许不用像以前那样常常联络。我有一样的伤口，或许有一天你愿意再打开你的心，我都在这里。 圈主打， 两条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格莱美奖肯定，全球超过一亿销售，摇滚诗人史丁等待十三年回归摇滚力作，2016全新专辑《57街与第九大道》，请听《环球》，史丁无法停止想你。 大家好，我是金世杰。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明年即将突破第200场。我和阿亮、普学亮继续扮演老教授莫莉，还有学生李奇的故事。欢迎大家走进剧场。2017年1月5日至8日，台北城市舞台。 Goodbye, my lover. 李玺第二张纯创作专辑《Mr. Lucy》预购版、正式版，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同步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Baby， 趁我明天就要离开你了。Show me say that never， 空中一个梦家就爱电你，就爱电你 UFO。 马克，你的信。 马克信箱。 渐渐弄脏的手，不受秩序淘汰的小朋友，还不懂，还分不清楚，这算是成熟还是成熟，从什么时候归类出小时候，可能是等我们都能看透，都弄懂，面对无能为力，你会逃走还是带走？ 在好或坏之间，在黑或白之间， 海，我都会变得默默奇奇怪怪，天昏地暗，还有看不清楚的，还有看不清楚的，满口吐槽的人也没有错，没有用。究竟观点时代那是惊讶，一家会加怪，我都会变得落寞，莫名其妙，难过不堪，还有听不清楚的，还有听不搞清楚的，风雪地雨在睡了，杀了假了，快乐疯了，哇哦。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上个礼拜是上个礼拜吧，有一位路人人的来信，然后他送你了手套，你记得吗？ 哎，我记得。 他这周又来信了， 棒棒。 我是上次来信的乡民好友路人人，我跟乡民在猜 怎样， 像那个手套最后你应该还是不能用。 对啊，没有，我还没打开啦。其实 你还没试戴？ 没有啊，不知道，我旧的还没坏掉，为什么要开一个新的？ 我是想先确认一下那大小可不可以吗？ 那如果不可以，是可以换吗？ 不可以，你就可以给别的需要的人用啊。 谁？ 比如说古亭官腔王啊。 古亭官腔王是谁？ 黄伟伟，他那么常在公司洗碗， 所以就带来送他这样 子。对啊。 哦。 因为他觉得你应该不能用，他们要使出大绝招。 怎样？怎样？要定做？真的假的？真假的？什么？那什么？那是雨衣吗？ 这个超 哎、 欸，这个手套超夸张的，是什么？好狂哦！ 哎、欸，这真是定做的吗？ 九四狂手套。 哎、欸、天啊！哎、欸，这个就没有封，这个封口我可以直接打开来试戴了。哎呦， 这个是 好臭，好臭！给你闻 啊，鱿鱼味哦。 好臭，妈妈，妈妈， 怎么会有海鲜味啊？ 哎、欸，为什么有北海鳕鱼相似的味道？哎、欸，其实不臭、 欸、就是鱿鱼，就是鱿鱼， 不臭欸、 就是鱿鱼片啊，或是泰国一些。 哎、 欸， 对，久了以后，哎、欸，这蛮好闻的、欸。 那你试试看。烧我好了，好了，好了，我叫你浅尝即止。 哎、欸，真的闻起来很香哎、欸。 浅尝即止是双关哎、欸。 什么？ 因为它是手套，就浅尝即止这样子，几只手指头就好。浅尝即止啊！大家看不到，不好玩。我要省，我要省，卖省。 好，等一下，我来试戴一下。哎、欸，好香哦！ 你刚开始说妈妈妈妈好臭，然后你现在说香。 哦，这个好大，这个太合了！哎呦，太喜欢了，太棒了！哦，妈妈妈妈，别再骗我！ 我跟你说，你今天得到这个手套。 哦，又香又合， 还是我再拍张上传 Instagram？ 好，好快乐哦！ 我跟你说，你戴这个手套啊，真的很像要犯罪的人。你手再过来一点。 你现在是有音乐的状态吗？ 有啊，有啊。 我们居然就是放着听众干在那边， 而且听众应该 拍照， 听众应该会想说。 就自己在拍照，什么啊？ 天哪！我想说，哎、欸，这张照片我不是几天前就看到了吗？ 对、欸、对对对对，没错，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时空。 你个人有偏好的吗？ 还好哎、欸，我们好像每张照片不太一样。 阿玛罗是什么？ 我会哎、欸，这好像太白了吧？我会用 Rice， 我会用 Hefe， 我会用 Rice、哦、 X Pro 2， 我会用。 欸、不过有时候会太黑、欸， 对，有时候会太黑。 这个吗？ 嗯， 可以吗？ 我看一下。让我 check 一下，拿来，我看看。 王美， 不要提的。 那种游戏得到那种 get 什么什么，那你要帮那手套取一个名字。 这手套还有名字哦，鱿鱼伴侣，什么啊？ 鱿鱼伴侣， 哦，这真的是，哎，鱿鱼的味道。 黄就叫黄金手套好了，最无聊。黄金手套 get 都要用大写吗？ 嗯， 打成皇家手套了啦。皇家手套也有点酷哎、欸。 这个鱿鱼的味道开始有点变得像是牙医的手套的味道喽。 牙医手套很清洁味、欸。 我现在觉得这是牙医手套的味道了，它不是北海鳕鱼相思，也不是鱿鱼片的味道了。不是泰国那个鱿鱼片， 他 他说呢，这个手套真的是太原路上专门塑胶材料行里面最大尺寸的手套， 太棒了， 专业型的。什么叫专业？ 太专业了， 没有再跟你分什么 SML， 给你尺寸10×11， 太专业了，10×11，然后我把它写下来， 手掌宽乘以手臂长，10×11。然后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手套了，如果不行，我觉得马克先生你的手可能是怪物等级。 我是怪物的孩子。 好的，然后第二个目的是因为他上次不是说乡民有给我们罐子，然后我们完全没有印象吗？ 嘿嘿嘿， 诶，真的有个罐子诶。 在哪？他有照片哦？不会吧， 我根本没有印象有这个罐子啊。 诶诶， 我真的没看过诶。 怎么觉得好像又有点印象啊？ 你应该有印象，因为你有回话 哦。真的啊？ 我应该有看到啊， 好像有点印象。他是不是埋藏在柜子的深处？ 他说当周收到的开始，马克说收到一个很大的包裹，然后还接着说，吼，我还以为我们两个人已经老到有人寄茶叶来了，然后我还接话说啊，这不是送钱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马克开始说125张好多哦，第一个抽到的是大胸部与长发，你要二选一，或是女生选择长得很帅或性能力很强。之后又抽出25部喜欢的电影，总共5题。 所以我们 两位，你们记起来那个罐子了吗？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你跟我讲完这个，我没有印象这个罐子。 好像有诶，我有点印象。还是你可以现在让我出去找。 你也可以待会再出去找。 我不要，我现在嘛，好不好？ 不用到这样。 我现在出去找。 那你要找多久？你要找多久？你说啊。 15分钟。 太久了，不准。 那1分钟。 1分钟可以试试。 好。 我现在把音乐拉掉，计时开始，刚好零零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你浪费就5秒，开门就5秒、6秒、7秒、8秒、9秒。身为一个腿长190公分，而且现在搞不好191公分的男人，他居然花了10秒钟从他的座位走到门口，而且我估计他现在才刚在门口准备穿鞋，然后已经过了20秒了。我就一个喃喃自语，即将到。 I'm back， 我是游戏王。 天哪，只花了25秒哎！ 游戏王， 找到了，找到了！你在哪？你放在哪？ 找到的是什么？米兹卡达吗？ 米兹卡达。 找到了，放在我的柜子里。你现在要抽吗？ 我们今天需要话题吗？ 今天好像不太需要。今天信不多，但信都 很厚 。对，我随便抽一个好了。青春冰果是适合跟情人一起看的浪漫电影 啊。 这个题目蛮适合的。对，蛮适合青春冰果是。对吧。 好，那我们前几天的节目来用好了。大家有发现哥哥讲话是有蹊跷吗？现在我们已经不会讲未来的事情哦，我们讲过去的事情。 对， 前几天来用， 像什么如何过今年的暑假度假，推荐好玩的地方，很多很棒哎。M 音乐教室新登场 ，Ashley Simpson Love， 这是之前的唱过的。很多很棒的啊。 然后第三个，他说写信的目的就是也要充实马克信箱的内容。他说他一直以为飞碟的尾牙挂号，后来好像都是春酒，都是人人有奖哎。以前我们真的人人有奖啊。 对对对对对。2012年4月28号的话题。 2012/4/28。 拍1分钟青春点点的马屁，才可以说自己想说的。哎，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你要先拍我们要拍我们。 我记得当时很难拍到1分钟，1分钟超难拍。 拍1分钟马屁，你才能说你自己想说的。 我们过去真的很幽默哎，我们有病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老了？我们是不是真的老了？ 不是，我们是不是有病？没有，真的是老嘞。 对啊， 老了就是会 比较没有想要创新的东西，对不对？ 有没有创新吗？ 我觉得蛮不创新的啊。 啊、 以前这个真的是不会有人做哎、欸，这个东西。 你说打算怎样先拍人家马屁哦、喔？ 神经病！ 神经病！ 这是练我屁耶、欸！ 神经病！ 太可怕了。 他说：“我们可是我们这几年好像也都是人人有奖啊，我记得。” 只是因为可能人人有奖把我们大家的胃口都养坏了，我们除了人人有奖之外，我们还目标要抽很多的钱， 大奖50,000。 好，关于信件里面的题目， 天哪，我们怎么这么无聊的话题啊。2008年7月10号，饮料店你会拿什么颜色的吸管？这是什么烂话题？然后什么颜色的吸管跟什么饮料最配？ 哪有，我们这个月还上个月有做很无聊的话题啊。 什么？ 我觉得其实问说你这个月哪一天最有钱，在未来某一天我就讲说有够无聊，超无聊。当天是谢先生掀起波澜欸。 哦，也是到了后期才有谢先生。 好，然后有人说那个也不是有人，就是路人人，他说除了青春冰果是除了前面一两次，后来马克几乎都有把当次的冰果盘抛在自己的部落格。 对啊，嗯，后来就没有冰果事啦。 对，太久没有了， 太久没玩了。 进入飞碟当 DJ 的歌曲，那马克先生所选的歌曲，老实说，乡民当初在写信给我们写这题的时候，原本是要写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可是马克在最近都说是流星雨，所以他说不过还是以你的印象为准啦。 没有，有《情非得已》啊。 你说两个都有哦？ 有没有流星雨？我不确定有没有流。我现在变得不确定有没有流星雨，我确定有《情非得已》。 对马克同学董少颖的窃笑，我们有窃笑吗？有到窃笑吗？我们都 上网搜寻1919爱走动， 车子要出发了，熊抱戏励志歌手车志力， 不曾拥有大舞台，爱却有坚持的光彩，爱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 车子首张国语专辑志同道合，上行娱乐励志发行。 我是刘明湘， 我不要再逼了，爱情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些笑声，原来那么骗不了人。因为亮了，所以把眼睛闭住，当作自己还是睡着，当昨天还是暗的，再当个等着被叫醒的人。那孩子哭着，照着黑里的人。在找他的人， 斥责和伤害，和感伤大的大人。笑在你心中间，感性和痛在你心里边，用心力气在抖动的规则太里面，心被抽走了，是受不了的受伤。当孩子懂了，算了，放下的爱，那也松开的 欢迎你继续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 你是谁？ 我是亚曼尼。 欢迎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今天马克信箱为你送上的是迷先生的新专辑，叫《野生》，而且他前面还有两颗那个， 那个弹珠哦，就是可以玩的。 我那时候一听还对我以为是那种过关那种迷宫，没有，它就是放在里面这样，我就摇来摇去有声音。 搞什么？ 就是一种概念吧，还没摸透这个概念是什么，因为它看起来就是没有洞洞会进。欸， 应该可以吧？可以开始玩吧？ 没有啊，真的没有其他的洞啊。 哦，好吧。 No， 我这边有四封厚厚的信。嗯，一封从台中来的，一封字乱中有序，一封，哎，你的母校， 台大， 嘿嘿嘿嘿，笑死人， 公然撒谎，大家听到了吗？ 最近一直占据就是比战版面的辅仁大学， 真的是很多风波哎。 对，还有来自于花莲的慈济，我应该先念哪一封？有佛教的，有天主教的， 乱中有序的， 乱中好。乱中有序的，给 Mark and Mary， 我是 Daytoy， 一天的玩具啊。 嗯，最近好像有一点秋天的感觉了，不过白天似乎还是挺炎热的，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又像去年一样，到了过年的时候冷到爆。比起大太阳，我更害怕冬天的湿冷啊。嗯，我不害怕干冷，我怕湿冷。 那你怕失恋吗？ 失恋，欸，人真的长越大会比较释怀一些的样子。 我也以为，直到上一次上礼拜就立马帮忙再帮一个人私讯给艾莉。嗯，他就是那天的主题就在讨论说，你到了40岁，你有跟他有一样的困惑吗？嗯，因为他也想找个伴，然后他之前也谈过两三次感情，然后感情也不是短的哦，可能会谈好几年长的，虽然说最后都还是分手。他想找个伴，可是他又不确定说他有要往结婚那边去，可是他又想要有个稳定的伴侣，可是他又怕这个伴侣要是又没结果怎么办，因为他觉得失恋很痛苦。 嗯嗯嗯， 他就是到了就算到了那个年纪，他还是没有办法比较能，好像比较不太能接受，其实有时候人难免就是来来去去啊，有时候就未必会跟一个人在一起。 可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怎么可能已经先看到未来了呢？就 是没错啊，可 是这个样子啊， 应该就是想象中到某个年纪，或是经历过几次，你比较不会被他好像影响这么剧烈。但像你在年轻的时候，他不爱我，就捶胸。 好想跟你唱这首歌哦。 就不会因为害怕失恋的痛，然后不去谈感情。 哼哼哼。好吧，这是人的问题吧，对不对？嗯，就是你自己为自己设下这个限制，所以你就觉得我不要做这件事。 嗯， 但一切都只发生在你的脑内而已啊。 嗯， 好，他说，不过等到很冷的那个时候，我要上场去跟学测一决胜负的时候，真的好可怕，但是又好期待哦，自己终于可以靠自己往心中理想的科系走去，好正面啊。 Cool。 对啊，面对学测竟然是这种。这种这么正面的想法，但最近发生了一些有点困扰着我的事。首先啊， 好像现在进入了低潮期，明知道有一堆书在那，却一个字都没进到脑子里，而且进度一直落后，真希望快点调试好。啊，接下来， 如果在这个时候采取，那你就真的两天都不要念书的策略，你觉得怎么样？ 会爆。 你的爆是指？ 就是 会引发你的心慌感吗？ 不是， 还是觉得爽翻了？ 就是哦，原来就是完全不管那么爽。 可是你不念书，也不是代表你去做其他的，就是我疯狂可以 打 电 动。 电动 没有？那我要干嘛？ 发呆啊？ 不是，我发现很多人没有发呆的习惯，像我就没有发呆的习惯。嗯、对，然后可能对啊。 可是你好，那假设你就只能比如说滑手机。 浪费时间。 你滑了48小时，真的爽吗？ 会一面厌恶自己，但是一面还是不想要去读书。 哦，所以这个方法不能乱用。 我觉得不行，就是只要有任何可以逃避的，你就会一直躲在那个逃避的地方。电动玩具就是这样啊，手游或是网络游戏都是这样啊。 嗯， 就其实你们不是真的这么喜欢玩那些东西，尤其手游其实模式就那几个嘛。 嗯， 对啊，其实你看穿以后，其实那真的很无聊，那是在骗你的时间欸。对啊， 好吧，当我没说过。 他说接下来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提过的我的好朋友 W。 谁？ 我的好朋友 W。 谁？ 我的好朋友 W。 Wendy 就是那位妈妈不太喜欢我又打给我妈的那位同学。 他妈妈好像有，记忆慢慢浮现。 他似乎交了女朋友，是他喜欢了3年的女生。所以 W 不是 Wendy，W 应该是 William 之类的。我不喜欢 William 这个名字，我要换掉，我叫 Wilson。 Wilson， 他有哭成这样吗？ 他那时候哭的真的惊心动魄欸。我们要办一个 Wilson 哭泣大赛。 我觉得我们办一个汤姆汉克经典桥段大赛。 还有什么？ 沙利机长太难了，因为沙利机长没什么高潮起伏。 沙利机长有最后吧，最、哦、那个很内心戏，那个超级内心戏。 对啊，他就只有 Wilson 跟 Chocolate。 对啊 ，Chocolate。 对。 跟 My mom tells me life is a box of chocolate. You'll never know what flavor you're gonna get. 那个当监狱长那个嘞？ 监狱长那个？ 绿色奇迹吗？ 绿色奇迹我没有什么精彩的，而且阿甘正传 好内敛哦。 阿甘正传就太多了。Run for it！ 哦，那不是， 那是别人。我现在马上帮大家危机一下。 还有那个跟 Jenny 讲说什么 ？I help you go to Alabama。之类的， 抢救雷恩大兵也很难啊。 Private Ryan， 怒海劫也很难欸。让我治他脚，我连这个英文都讲不出来。 抢救雷恩大兵有什么啊？ 然后雷恩大兵 只有最后很绝望拿着小手枪就是打坦克，可是那个学不来啊。 阿波罗13号，我是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欸。 没有印象。 间谍桥。 间谍桥好新哦，这我没有看。 地狱我也没看。电子情书我也模仿不来。 啊，电子情书。 航战情缘他一直要出去。 航战情缘有一部。 还有话吗？ 航战情缘有话。 什么话？ 他被关在那个机场里面，然后他对着那个上面那个 监视机 说 ,I wait.I wait 来了，神鬼交锋。 对，我刚刚第一步其实想到这个 西雅图夜未眠。 其实真的，对，真的蛮多的。 费城应该有经典台词吧？ 对，因为他当律师。 有一部你应该要有印象啊。 什么？ 云图 是什么？ 云图就有是你在飞机上看回来还是什么的，然后你说很悬还是很干嘛的。 有过这一件事？ 有啊，原图啊。 假的？ 没了啦。那我们改办，只能办威尔史密斯的模仿大赛了。 你要 Sam come back。 你这样别人会把我的演技跟 Wilson 搞混。 Sam 是气音、oh. 你太大声死人会过来的、 oh, 对哦 Sam Sam Go back I have to go Sam I have to go Sam Sam 好无聊 Go back 表哥好无聊哦为什么讲到这个啊哦，他的朋友叫 W、哦、 对不起他朋友叫 W 对不起好 W 呢从高一就喜欢这个女生喜欢了三年但他没有跟我说然后逐渐的疏远我原本几乎我们天天都会传简讯天天都会讲电话一下子就变成了刚认识的朋友心里面呢其实很替他开心开心他终于追到了终于不用每天都一直很担心追不到但我的心里也很失落失落我又被好朋友抛下了总是会拿起手机看看看有没有他的简讯 哦哦 这就被制约了、欸、 你该不会是对他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是真的是朋友吗 你还要吃等他简讯欸 朋友不会吃等简讯的吧欸青春期也许会哦国高中也许会会不会只是因为那时候你没有手机 干嘛你有 我没有啊 对啊 所以就想一下嘛这边 我也没有吃等传那个本本的小纸条啊反正、因为那个时间拉比较长 对啊 不是隔天或后天再传回来 然后高中三年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什么事都跟对方说当我被欺负了他会去找欺负我的人理论当我难过他可以两三句就让我哈哈大笑当他翘家也是打给我叫我去找他当他暴怒时我也是唯二可以拉住他的人另一个就是他女友这样的好朋友突然就这样不见了要怎么办呢但我非常确定我不是爱情的那一种喜欢他我好苦恼哦 到底在苦恼什么啊 朋友不见啦朋友要花时间在感情上 你要经历人生第一桩朋友因为感情而离开你的 见色忘友的时候 对恭喜你有一个好的经验 吴玛丽现在就是已经看很开了 哦超开超开比鱼还开吧 鱼是什么鱼的眼睛哦 有些鱼不是可以开到超远吗哦开到翻 所以以前的时候吴玛丽其实也会在意就觉得、哦、会叮一下说什么见色忘友哦 对啊就他们就真的是把他们就想要跟另外一半在一起啊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对啊我后来发现这好像很正常你不能强求啊 嗯最后因为之前 Rose 不是来青春点点唱了一个礼拜的歌吗刘明湘啊 对 从那时候我就蛮喜欢他于是在昨天我就去买了专辑回来听 酷欸 真的好好听哦完全被吸引了所以我想点播 Rose 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What 不是说过了要点播歌曲要写在信的一开头吗 对呀 PS 前几天去玩垫脚石回家的时候看到了夹娃娃机就夹了卡比兽和龙猫钱包、 欸、你知道很多人很着迷玩夹娃娃机 对啊 因为电台附近有一间里面大概有四台五台的那个夹娃娃机我半夜两点多回家经过都还有人在里面夹娃娃 是哦 然后我想说 What 你半夜 不睡觉在夹娃娃 就有点难摸透哎、欸。 嗯，他说他一共花了100元就夹到了卡比兽跟龙猫的钱包是不是很棒 那两个你真的会用吗 嗯， 还是就是你知道以后放在家里就是生灰啊 夹娃娃机感觉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投资哎、 欸。哦，然后就连经过我家附近我家也有一间很小的店面里面硬塞了大概三台夹娃娃机、我那天经过也有人在里面夹娃娃 对啊这是很好的投资哎、欸。 你光看王令翔那么爱玩就知道了 嗯， 变态好的我们这小时回了 两封信 降歌金曲 Baby I'm not made of stone It hurts 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艾蜜莉山黛 Loving you the way I do 小天使，请听环球艾米丽山黛伤痛。 自从 Elsa 参加了大脑地图的课程训练 ，WCPM 口语流利度已经提升到每分钟150个字以上了呢。 WCPM 是孩子英文口语表达能力的关键，现在就帮孩子预约免费的听知觉与 WCPM 口语流利度能力检测，请来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当日子东倒西歪，到哪里都是死相。我的人生不能就这样被打发，为自己快逃， 一万个不回头的狂欢， 跳脱规矩，解放想象，魏如萱末路狂花实体专辑全面发行。 我是卢凯彤， 说呢，前几天应该说上个周末，我看完《奇异博士》之后，然后就有些疑问，我就想说，那我上 PTT 的电影版看一下，大家彼此分享啊、剖析啊自己的心得好了。 七八四。 但是后来让我震惊的是，因为上面还是有很多 负评吗？ 没有，就大家还在讨论你的名字 哦。 然后看到有一个人就是一周一刷，他已经三刷了，我就觉得，然后我就也点进去看了一下他们那个非常巨细迷的描述场景跟那个时间轴的分析跟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嗯， 有这么认真， 跟我看的是同一部吗？我真的是太不用心在看你的名字了。这首歌曲来自于你的名字主题曲《前前前世》。 それなのになぜ目も合わせやしないんだい遅いよと怒る君これでもやれるだけ飛ばしてきたんだよ来たんだよ

close, said you wanna be alone. Left the keys at the door, I guess you wanna leave tonight. Looking at the picture frame, they had both of us inside. And all the things I did for you, I guess I never made things right. But I can't just let you go. So baby, tonight,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girl. Baby, tonight, I don't wanna be alone. Baby, tonigh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So baby, tonight, I don't wanna let you go. 02:00，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嗨，马克、玛丽，我是小四 ，1234，小四 跟林宥嘉合唱的哦，是阿四。 之前呢，我常听到你们说什么，你们是穷 DJ。原本我有些怀疑，我心里想说，接活动、配音、主持、出书，他居然把唱片也写进去，我觉得非常离谱。 唱片是在赔钱的吧？ 怎么可能会穷？后来我想起，那一年二季毕业的我有去应征电台 DJ 哦，是夜间主持人，时间是从12点 AM 12点到 AM 10， 这么久，你做10个小时哦。 十，主要工作内容放音乐，偶尔说几句话，偶尔接 calling。记得去应征的时候，他拿了一份报纸给我，让我先看15分钟，然后呢，就到一间桌上有麦克风的房间，就念报纸念一小段，结束这一次的面试。过了几天，我接到电话说。恭喜你通过了，你什么时候要上班？ 当时 薪水是给22000。你光是一天10个小时，这很没道理耶。 2200010个，可是10个小时不是就违反劳基法了吗？有吗？有规定上班时数吗？不知道。哦，我需要啊，我需要法律达人。 又要传简讯给你朋友了？ 没有没有，最近我朋友打电话说， 叫你不要再烦他。 不是。不是打电话，他传私讯告诉我说，就是他的学弟在做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法律团队的 活動，要出 app， 不是出 app 啊，就是说就是很希望可以就是也许透过节目或是干嘛，可以让大家更多知道就是日常生活的法律。 可我们都是很临时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要记起来，之后邀请他们上节目问问他。 他后来想想放弃了，因为突然觉得。对未来感到害怕，想说我当 DJ， 那我年纪大了之后呢？一直听到飞碟，然后听到千人点点，才发现其实当 DJ 好像还不错像是在做善事一样，因为你们陪伴很多人在失眠的夜晚，或是很多人在他乡在异乡的游子，都是听节目来解乡愁的。这已经不只是 DJ， 是大善人。 哇哦！ 所以重点是你们如此功德无量，是该加薪了吧？自从我们真的一直擦擦挠挠要加薪，然后最后老板真的加了薪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 再抱怨过说我们是穷 DJ 了。 对，虽然不富有，但是不会再抱怨。 对，当然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追上谢爸爸的程度，但我们已经要非常知足、跟惜福、跟感恩了。 就是真的愿意，就是我们一直没加薪、加薪、加薪。因为有一阵子我觉得我们真的闹就是闹得很勤， 你说每一次只要一提到穷 DJ 就会讲， 就是一遇到小燕姐或者小燕姐会出现，然后因为我们太常提了，所以就是点友可能在小燕姐出现的时候也会一直就是留言说帮我们加薪帮我们加薪，然后是我自由就是说会不会 有点尴尬， 会不会有点太过火了，但心里有点乐这样子 有点乐 对但后来就真的加薪，就感谢小燕姐这样。 Yep， 当然青春点点没有加薪了 哦，对，因为也是分时段的啊，就是你需要讲到这么细吗？ 对啊， 请换你， 要让所有的点友知道，现在在这个时段，你们我们都是不被重视的一群。 好，一定要讲这么悲观的话吗？ 这不是悲观，是事实啊。随时有可能不见的， 不要这样， 所以要珍惜。 对， 把握当下。 对，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那么疯狂，也不那么好笑了。一样，你的母校 来了， 慈济还是台中？ 我先听看我母校要干嘛。 好， 他其实也只是， 爸爸他只是偷信封而已。 对对，他其实也只是用信封而已。我们来回回信，这封信的字 ，Amen， 很珍奇，来自于 Guava，好久不见的 Guava 哦， 那是辅仁大学的纸啊。 对啊， 我也偷过几张哎，那个写信超好用的。 断断续续的收听青春点点约六年了，今天第一次寄信，嗯，他是第一次寄来的 Guava， 不是北一女的小绿绿 Guava。啊，第一次寄信来的 Guava， 第一次写到马克信箱，因为早八的法文读本课刚好上到书信的内容。那不夸你没有用法文的书信格式写给我们呢。下了课就跑到学校即将结束营业的书房，想买信封信纸寄信到马克信箱，结果信纸卖完了，只买到了实验报告用纸充当信纸。欸，人家是买的，不像你是干的。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记得在什么时候学校发过一叠， 你说入学的时候， 除非我是摸一叠走嘛，因为我真的有印象我家是有一叠，就是你要自己这样撕撕这样撕起来这样子。 好像以前是测验纸。其实还在暑假的时候就有计划要寄信啊，可是那一封信的内容太长了，稿子呢到现在还在我的笔电里还没有完成。我希望我可以快点完成它，当作第二次寄信到马克信箱的内容。哇，写了这么长的稿子，想必是有很多话想说。嗯，我期待暑假时呢，我看了马克玛丽的欧游点点点，看到新天鹅堡的时候非常有共鸣。 欸，到现在我还是会收到讯息，有人说他刚看了青春，欸，刚看了欧游点点点，嗯，然后非常感动。 嗯，感动点在 就是他觉得太好笑了。 真的吗？ 因为他也是以前电台同事，后来离职。嗯嗯，他是在娃娃店里看到那本书，嗯，那个好什么咖啡好秋，嗯，然后就在架上，然后他说，欸，我还没看过，就把它拿下来看。然后他说，他用很让人家虚荣心很强的形容词，嗯，比如说一看了之后欲罢不能，然后觉得太好笑，然后不管是你说什么，马克说什么都刚刚好，然后就觉得就是我很开心，今天在咖啡厅我遇到了这本书，然后。怎么可能帮我今天就下午加了很多分或什么的， 就让我默默想起我们第二本有多么的沉重。只有你最近加的这一篇非常非常好笑，不然其他 我这篇有很好笑吗？ 你这篇非常好笑，嗯，但其他篇真的是，哦，沉重到是干嘛，啊，干嘛，啊，这真的是被讨厌的勇气耶。这两个人真的是要被讨厌耶，好黑暗好黑暗哦。 我记得我看你的时候应该也有几篇是有笑出来吧。嗯，你有一个盲点， 怎样？ 就是你会觉得你写的好像很清楚，或者这篇写太深，被他看到太多，嗯，但其实看不出来， 真的，哦，嗯， 还是在隔很远的地方看着你，只是因为你自己知道那个很靠近你，所以你觉得非常害羞， 所以其实离真实我还很远的，对，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就是可能，就连我看有时候突然觉得说你就是。到底是要再买什么？就是有必要这样这个样子吗？ 你说藏东西哦？ 对啊，就是如果我只是听众看，我应该会真的觉得，啊，还好吧？ 是哦，嗯，还是其实我不是要藏，嗯， 还是你潜意识的会有防卫之心？ 对，这个要扯到意识流嘞，还是 而且你就是一方面你会觉得那个已经很讲很多你的事情，嗯，听众都不知道我们第二本要写什么， 对对对对。對 就已经要讲很多你的事情，然后你觉得那个很靠近你的，可是你看起来还是有点像在，好像很客观在讲别人的事这样。 就是用旁观的角度在讲自己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你会觉得买很多东西是不是因为就是我废话太多？就我很喜欢从很头很头开始讲。 你就是废话很多啊！我觉得差不多，可能越，嗯，再多一点，会越看出这两个人大概就是什么样子。 哦，真的，哦。嗯， 可能你就是要走废话很多的路线。 我们应该要开始走一些精简的路线，不能被那个字数框限住。也许就一篇是一个， 我已经蛮精简了。 不是啊，我说的精简不是就是哇，我们现在讨论这个好好 跟大家一起讨论新书， 对， 有没有？ 我们跟大家一起讨论新书，就是大家参与我们的创作过程。 啊，有要说我们新书的方向是怎样吗？ 我们新书的方向，在还没有确定之前，大家就是 那你们讨论个屁，啊！你们以为很秘密哦？你们在这讨论成这个样子， 就像你之前。就有一次我们去喝酒回来，然后你不是写的那一篇吗？我觉得那就可以成为一篇啦。 那个哦， 在 Facebook 上面短短可能只有， 可是那个要把， 可能，哦，可能可以有一个。 可是那个跟你前一天听到我跟你讲事情，然后你再看那个，他如果是突然就看到那一篇呢？ 你前一天有跟我讲什么事情？ 我说就喝酒的时候聊天 啊。啊，对啊。 然后隔天， 我看到那个， 你看到我写的网志，所以你可能会有，就是他会有一个连结。 是。 可是对听众来说，他没有参与我们一起喝酒，然后再讲事情那一趴。 所以就是第二篇，就是一开始你 po Facebook 那短短一篇，然后后面可能就要写一个类似前情提要的东西，就是把背景交代完，之类的。 那个才叫真的，就是把事情都讲出来、欸。 那个这真的是哦，那个很内心，我的天哪、啊！就大家看到 你自己前面说太深了，才在第三篇就太深了，太深了。然后这边轻描淡写说、那个就是讲出来，就是这很 差超 很有力量， 很有力量，很有力量啊，直击人心啊！这一篇在咖啡厅看到啊，泪流不止。 好了，请 潸然泪下。 好了，请继续回信。 好，然后他说他三年前有去过德国，所以真的有看到新天鹅堡。他说那个时候看到的感受就跟书中描述的一样，真的很美。另外我很好奇，为什么马克玛丽会在德意志博物馆里觉得很无聊？我记得我当初逛得很开心， 为什么 总觉得时间不够，到要闭馆的时候还差点找不到出口。这件事情我们是有体会过啦。我们最后 我们是在移动迷宫里面，我们濒死。 对，我们最后是已经知道出口在哪里，但是走不动，只好坐在那个置衣间，然后在那边哦，快不行，我不行，我现在马上就要死掉。然后什么事情都很好笑，因为已经达到人体界限的 临界点。而且我刚想说，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嘛，因为它里面不可能会有亚洲的语言， 对， 所以就是很多我。真的是 看不懂， 可是你应该大概可以摸索出来，但是你也觉得很 没有啊。德文跟英文有时候差距， 他们有英文吗？旁边 他英文有时候没有，很多地方没有。然后还有那个在科技工艺馆那边，就是一大堆什么蒸汽火车头什么的，那就算有英文我也是看不懂啊。就是很多专有名词， 还有很多好像有一间放了很多引擎还是什么的。 对 对，就是我在说那个引擎帮浦、 那 個，然后什么锅盖的那个什么螺纹、有的没有哦，那個、 真的很硬 哎、 欸。我不敢相信，要是我第一次约会去那边，我到底要做什么反应？哦，再怎么搞笑我也救不了。 真的哎，好，然后他说，为了问路，还因此学会了出口的德文。好 ，By the way， 我好喜欢书末的小彩蛋。他说，为了不剧透，就不写出来内容了。书末的小彩蛋，你说我们互相写给彼此的 明信片内容吗？ 开学至今一个多月了，每天呢还是一个人吃午餐。虽然我不怕单独一人，但偶尔还是会有点羡慕三五成群一起吃饭聊天的同学。毕竟我也有试着跟同学聊天打招呼啊，但往往都因为话题不同或是上课时间不同而无法进一步认识同学。只好安慰自己说，我在国高中时期至今仍保有联络的好朋友，当初也是过了好几个月或是一学期我们才收起来的哟。很好啊，这个很正面啊。也是蛮有可能的。你现在你的艾格是大一就熟的吗？ 毕业后才熟的，我们大学没那么熟。 真的？那 我们就连在做毕展的时候都不太熟哎。 是哦，可是他现在变成是你最好就是最熟 最熟朋友之一。我们到底怎么好起来的？我有点忘了，要不要 call 啊问他？ 啊，原来大学时候不熟哦。 我们怎么熟的？ 真奇怪。我觉得是你们大学的那一群最后是只有他留了下来，其他人都没有留下来。就是你大学同学一开始你刚在做广播，然后我有参与的部分，那些大学同学我都还有见过，还有一起出去玩过，可是最后只有他留了下来，其他人就 只有他愿意留在我身边， 其他人各奔东西了，其他人有各自的事业， 因为他们都有稳 情侣， 他们都有稳定交往中的对象。 可是艾格在有稳定交往对象的时候，他没有离弃你啊。 对，他就是一个这么善良的女孩。 系上有一个同学，简称 A 好了。 还是迟疑？ 迟疑太久了吧？又太长了。 Abracadabra。 Abracadabra。Abracadabra。一直让我很困惑。我第一次和他说话的时候，就被他以哦，是哦，句点了。后来每次和他打招呼，他也都只是面无表情的说完 哦， 嗨，就把头转开。我本来以为他习惯那样，但后来我发现他常常和其他同学聊得很开心， 也不会据点别人，就让我一直回想自己是不是哪里得罪他了。但我和他才刚认识啊，对话不到十句，我也没有得罪他的机会啊。阿布拉卡达布拉同学的朋友B， 也是女的。 我不知道，哎，你怎么知道 A 同学是女的？ 他刚不是有说女生啊？ 没有啊，他就说系上有个同学。 是哦。 对他，可是他后来用女生的他啦，没错。 哦。 B。 B 叫，B 不容易耶，我认识的 B 好少。不过， 不过是 P 开头的。好 ，B 在刚开学 ，Bell 好了。 Bell 在刚开学的时候呢，和我常常一起换教室，因为我们修了一样的通识课，常常边走边聊天。但最近 ，B 和我讲话 ，Bell 和我讲话的回应也变成面无表情的，哦，是哦，哈哈了。 你们那边有面瘫病毒是不是？ 面瘫，你说面部瘫痪？ 对啊。 我决定放弃深究这件事情，或许就是频率不合吧，就当点头之交好了。好，不知不觉写了一夜半，我该去学校餐厅抢午餐了。学校餐厅它简称学餐，学生餐厅，学餐抢午餐咯。在此预祝马克玛丽 Merry Christmas。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用太多缩写 然后惹怒大家？ 嗯， 说不定现在是你不用缩写才会惹怒他们吧。 怎么可能？ 真的啊， 怎肯 就说，欸，你不要每次都讲隐形眼镜好不好？我听很碍耳，隐眼就隐眼，这边隐形眼镜烦不烦啊？ 对不？ 他还创造了一个卡通角色，叫做麦德斯。 我看麦德斯， 麦德斯适合在 LINE 贴图上架。 欸，他的字， 他字很正， 好， 很有力，苍劲有力， 真的好好，好像会很用功的一个人。 嗯。 感谢你的来信。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铁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重度玩家流行指标。十七座全英音乐奖最高纪录，英国最强流行天王。2016强势压轴重磅登场，罗比威廉斯，重度娱乐 ，Sony Music。 我是杨丞琳。 Start to feel cold, I'll sail home again. names that we knew so well. I'll see you around our dear ocean town. The frozen days we set ablaze sent me drifting away. Like a butterfly, you floated by, and now you're alone. I wish I knew. 现在收听的是马克信箱，每个星期六的凌晨这个时候在回复大家的信件，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写信给我们，加入我们的马克信箱、 yes. 我们的信箱地址是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嗨嗨嗨嗨嗨， 台北市罗斯福路二， 你要学什么？ 我还想要学那个不晓得娃娃讲话是怎么样， 哎、欸，有一点像。 就刚我想说，就是 哎、欸，这个有点像。 大概报个地址给大家。 你、欸、这是模仿天后哎、欸，真的 不是啊，因为是我去听那个 Rapper 演唱会，然后就个 DJ 小巴他讲话就跟我有点像。 真的很厉害，你真的很厉害、欸。 不是小巴，他那天真的讲话跟娃娃就是有个。那个感觉， 不 知道，就很像很像，所以我觉得他这样不行，因为他这样不中立。 你说谁不中立？有时候小巴不中立。 对，就你会感觉他比较喜欢那个娃娃那边， 因为讲话比较像。 对，嗯，但是他应该是要有个，我觉得他应该是要负责，就是你要一直引战，然后让下面人就是暴动，互相呛下那个角色。 所以你才觉得主持人应该找我们。因为我可以代表 因为刚好你就是糯米团，我就 娃 娃无悬， 所以我们可以互呛。 然后我觉得我跟娃娃就会被气哭，因为你们的 你说娃娃战力太低吗？ 娃娃本来就是很 peace， 然后我在台上就这 样，可恶 不能反驳你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火大。好，亲爱，换我吗 ？Yes， 亲爱的马克玛丽，我是爱丽丝，喜欢在睡前听声音的我，最近在 YouTube 上面发现一个很酷的东西。 什么？ 一开始是听到虚拟理发厅。这个影片、一定要耳机听哦，然后声音就很像是坐在理发厅里面那样立体。 什么这么酷？ 半夜一个人听其实有点毛毛的，然后之后才发现哦，他就是用那种模拟人耳的 3D 录音设备录制的。他的哦，他现在在讲解那个 3D 录音的，他说外观就像人耳的形状，那厉害的对厉害的设备可以保留耳道、耳骨、耳，那是念锅还是廓啊？轮廓的廓，声色波折、绕射等等，所以让声音听起来是有距离感又有立体感的。那进而知道一个叫做 ASMR 的名词 ，ASMR 中文翻译叫做自发性知觉极点反应。你有办法把它写出来吗？ 什么意思？自发性 知觉 极点是什么极点？ 极致的点， 极致的一个点 反应。 极是什么？极地的 极限的 极， 极 限的极 点就是千分点点点， 极点反应， 自发性知觉 极点，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耶。 意思就是透过 自发是 automated 还是 automatic？ 然后什么 知觉 ？S 哦， R 应该是什么 reaction 或者 response？ 是不是 意思是透过视。听、嗅、触等知觉产生愉悦的现象。然后影片主要是透过听觉还有视觉录音，就是用厉害的录音设备，内容就是一些很轻柔的声音不断重复，比如说下雨、键盘打字的声音、切菜、叩叩叩、翻书、磕东西等等。 那疯狂理发厅呢？ 应该就是那种剪头发会有那种剪刀划下剪下去的感觉吧。有好多不同声音，而且真的超疗愈，你会感觉麻麻的，可是又很放松，听着听着就会睡着。如果你有失眠困扰的话，你可以搜寻一下虚拟理发厅。可是其中最深得我心的耳朵清洁系列，刚刚提到录音设备的外观就是人耳，所以你可以直接对它按摩，用棉花棒掏耳棒，假装好像你真的在挖耳朵。有些影片甚至用粘土或是沙子覆盖在假耳朵上面，再慢慢用工具清干净。你就是听那个清耳朵这样啊啊！ 哦，这个声音真的是最好睡。想到小时候会躺在爸爸的大腿上，叫爸爸帮我挖 耳朵， 挖 耳朵好痒哦。 影片还没有结束，我就会睡着了。虽然 ASMR 是否可以改善失眠，还没有医学证实，可是很多人都说真的会感到放松哦。嗯，那有可能是因为要让大家睡着的关系，影片都蛮长的，20分钟到一小时，不断重复同一种声音。嗯，我觉得录音的人也蛮辛苦的。嗯嗯嗯。除了疗愈系列，也有比较刺激的耳朵怀孕系列，内容就是有些涩涩的，像是舔你的耳朵，这感觉蛮妙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形容。而且其实我没有被真的舔过耳朵，我没有办法去比较那个真实感是怎么样。还有清洁耳朵系列搭配女生或男生，也有些18禁的内容。大部分刚才是欧小柔吗？大部分是日文，听着似懂非懂。刚刚那个是谁？电波怒汉哦。 电波怒汉哪会那么轻柔？ 反正重点就是好听的声音，还有让人害羞的喘息声。除了听觉，视觉也可以让人放松哦，像是看别人按摩。我一开始想说，看别人按摩有什么好放松的？可是我记得之前读书的时候做了芳香疗法的报告，其中有一个关于按摩的内容，找了影片放给班上的人看，看得很想睡，可是不是无聊到哦，这影片好无聊想睡觉，是觉得 很舒服，被催眠的想睡 觉，真的好放松哦，我想睡觉，非常奇妙。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到现在我终于知道，原来这就是解答。所以我在那边看别人按摩，其实也会疗愈我自己了。 会啊，会啊。 所以如果你 这不是就是那个镜像神经元的原理吗？ 所以如果你很累，可是你没有钱按摩，然后你就站在 你就看人家被按摩，对。 哦，还有另外一种系列叫做角色扮演。内容是荧幕里的人会假装自己是化妆师、发型设计师、医师，不断对着镜头，也就是看影片的人自言自语，来完成一个造型或是问诊。我个人觉得这系列还好，有时候还觉得有点好笑，可是声音它都还是很轻柔、很好听的。结论是 ASMR 很好睡，如果用很厉害的耳机听，一定非常的震撼。 对，我现在要马上找什么疯狂理发师哦， 虚拟疯狂理发师，你会找到那个吧？ Joanna Joanna， 居然可以马上唱出来，虚拟理发厅。 好，你在等我。 好，你手机那么慢，那我们先听歌好了。 我们都已经努力了太多，应该是我还没看透，我不是你一定不能错过，其实幸福是多么不容易看， 我会不会做同一个 找到啦、啊、但是、欸、我的关键字应该是找 ASMR 对不对？ 应该是啊， 看到有一些就是中文的，然后他那个声音很不好听，哎，给鬼给拐 就看牌呢， 不喜欢 ASMR。 为什么好像听到开门的声音啊？ 对啊，因为这是疯狂理发厅、啊、不虚拟理发厅啊，有一个 massage 哪一个啊？好，我们来那个背部 massage。 Welcome. Today, we're going to do a little back massage. But I thought, before I begin the back massage... 所以影片真的是一个人在帮人家马杀鸡。 嗯。 I want to try and use some sounds, just to help this lady just relax a little bit more. So I've got... 还是喘息干嘛？ 他就是故意想要走那种好像很低的。 已经想睡了， 噔那一声都会蛮想睡的。 是做瑜伽。 好了，太多了。那是杰森·史坦森吗？ 你说那光头、啊？ 对。 光听这个就会让你睡着了吧？ 所以你只要下载一些 叮叮当当， 对啊， 好了，他按摩了， 我好想笑，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看他摸真的蛮爽的啊，看他摸真的蛮爽的， 我不喜欢这个沙沙沙，是什么在推布的声音哦？ 对啊， 我不喜欢那个布，听起来好粗糙哦。 还是他的手长茧？ SMR。 Yep。 你三分钟有办法回信吗？你有三分钟的信吗？ 这两封都蛮长的，我看看好了。这封台中来的。但也有两张满的，试试看。马克玛丽好，我发现写信需要一鼓作气，不然就会不了了之。 Yes。 有时候写了一半停下来之后，就永远完成不了了。 Yes。 飞，你真的非常的棒，花飞花，雾飞雾的飞。 花飞花。 最近我把我的 Facebook 关掉了，因为我从以前就很不喜欢被连来连去的感觉，现在则是不太想看到朋友们看起来过得很爽的动态，那有时候会让我感觉只有自己过得很平淡。为了不让自己心情受影响，我就干脆关掉了。关掉之后发现，原来我有蛮多账号都绑在 Facebook 账号上啊！我以前好依赖 Facebook， 但好处是，我的购物欲下降很多，因为看到网拍广告的机会就少了很多啦。说到网拍，每次我收到东西之后，打开之前都有点紧张，因为我不是瘦子，那些网拍 model 都超级瘦，每件衣服穿在他们身上都很合理，而穿在我这种凡人身上，有时候就会变悲剧了。退啊， 对啊，网拍不就是 退啊？对啊，最近还有一项改变的事，就是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 嗯， 以前我会觉得看什么电影不是重点，重点是一起看电影的人，不然我等 DVD 出了在家看也是一样的、啊。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重点是一起看电影的人， 真的齁。 嗯， 你看什么有这个啊？算了，你再跟我讲。 不是啊，不是要请大家。你要跟我们看电影吗？ 哦，原来是带这个11月20号想要跟马克玛丽一起看电影吗？ 哈哈， 跟点友一起场场搞轰趴吗？ 你可以在里面尽情的 搞轰趴，欢迎大家就是 大笑， 对，到 Facebook， 到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然后为什么你会觉得为什么你们说什么都没有看到？那是因为你没有把青春点点设为抢先看。 你看看你啊， 嗯，好，反正总而言之呢，你可以去看看青春点点点。我们在11月20号的时候，我们讲了多久啊？半年。 真的讲很久，都马是常搞轰趴，他自己也在 delay 啊。 还有国定杀戮日啦，我们一开始是国定杀戮日 3。应该是说，你看人生的机缘，从国定杀戮日到比利杰林恩。 啊，对，到常常搞轰趴，然后说要上又不上，又要上又不上，然后终于要上了。 嗯。 好，我们会在行星秀泰，然后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今年的第二次的 点友聚会。 嗯， 好，然后他说现在觉得一个人看电影很好，很轻松自在，被感动的时候也可以自由的哭，和朋友一起多少会忍一下。嗯，话说你来参加点友聚会就是没有在忍的哦， 这是一场不忍的电影大会， 你会听到一个人笑声非常非常大声跟洪亮。 你先示范一下。然后他看到觉得很难看没有逻辑的时候， 搞什么啊， 大概就是这样。 对，好，一鼓作气我写到这里可以收尾了，等一下我就会立刻写好信封贴上邮票拿去寄，不然放着放着这封信就会被遗忘了。 You are awesome。 因为太好奇收到回信是什么感觉，所以我就有附上回邮信封加上信纸，我很期待收到回信哦。 好的， 全新录音室专辑首播同名单曲《离心力》，抛不开舍不得，一个让人戒不了的引力。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撒娇不是示弱也不是心机，是婚恋和谐的战术。2016华文原创音乐剧节撒娇女王上海金狮奖及一戏剧大奖名导何念制造，音乐才子胡彦斌监制，音乐剧《撒娇女王》情场 EQ 养成全秘籍大公开，带您展开一场男女关系的世界大战。11月11日起，新北市艺文中心甜蜜上演，购票请洽两厅院。 Goodbye my lover。 起第二张全创作专辑 Mr. Lucy 预购版正式版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同步发行。 大家好，我是张云金。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继续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接下来这个段落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严肃，因为他的信很厚，然后看了开场觉得他是很认真在讲他内心 人生故事， 对对对的一封信。马克玛丽好，我是 Ran， R-A-N 是 Ran 吗？ R-A-N Ran Ran Run Ran Ran。 这是我第二次提笔写信给两位。第一封信的内容有些阴暗，是关于年轻时我因为意识到自己除了依附他人毫无作为时，产生了了结自己生命的念头的故事。哦，你们记得吗？ 真的好好阴暗。 好像有，是不是 好阴暗？ 是他跟一个人做了很强烈的连结，后来发现原来他不是，是那个吗？是那个吗？不是那个， 不是，我不知道，我不记得。 但不记得也没关系，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在我心底圆满结束了。当初是因为认为自己已经走出了阴霾，所以才能将如此私密的故事跟陌生人分享。可是当听到马克念信，玛丽在附和时，我才彻底的体悟到 这才是痊愈。八月十三号的录音档，我曾经有一周反复听着马克念出的字句，我细细 咀嚼着自己的文字，而内心伤口的结痂就那样一块一块的剥落。感谢你们当下那么诚挚也诚恳真挚的态度，而我原本以为再也没有其他话题会让我有动力写信给你们，却在十月十七号发生让我兴奋到手抖的事情。 这么快乐。 我在公司是担任翻译和企划的业务。就是你。 怎样？ 那天因为要去录音室确认配音员的配音是否符合公司要制作动画短片的需求，我跟上司第一次踏入了所谓的录音室。和动画公司在大厅等待配音员的到来，我还在因为这个新鲜的环境晕头转向。 你接配音 case 哦？ 就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又发生超出我日常负荷的事情，就是前方的录音室竟然走出了马克。 啊，我啊？ 不对，是马克竟然从前方的录音室走出来。你完全没有发现他因为兴奋写反的事情吗？我知道自己瞪大了双眼，心脏也跳得飞快。我从来没想过日常生活中会出其不意巧遇喜欢的公众人物，而且近在咫尺。这么幸运的事，会不会压缩到人生中其他的好运啊？ 啊，不用想这种事情啦，怎么可能？ 我甚至开始担心不着边际的事情。就在我瞪圆着眼、捂住嘴巴、用一副见鬼的表情望着马克，犹豫要不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马克注意到我的视线，然后也回望我。我只好手足无措，我一手捂住嘴巴，一手虚弱的挥动，然后发出了咬字不清的说：“哎，是马克吗？”的音节。马克向我露齿微笑，没有露牙龈吧？就露齿吧，就露齿吧。 这个有点难哎，我一不小心就会露牙龈啊。 并回了我一声嗨。或许我的神情真的太局促了，所以从马克的神情可以读出些微的困惑。上司还有合作的动画公司人员，难道你就是十分钟推塔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天在配一个其他的东西，在对。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展现任何类似追星的行为，一来是因为我在办公，二来是我完全不想让上司知道我自己私底下的喜好。所以我捂着嘴巴，怕自己笑得太开心的表情，我好怕被他们发现。打完招呼，立马低头假装看动画公司手上的资料，装作很投入他跟上司的讨论当中。 他看起来真的很投入啊！ 他演的，他内心很乱。 看起来是很投入哎。 动画公司在我说完嗨之后，还对我说：“怎么这么巧啊，会遇到认识的人。”我有点不安的说：“哦，他是广播节目主持人。”我害怕他跟上司会不会追问我说：“ 啊、 哦，那是什么广播 啊、 还好他们完全没接话，完全没兴趣。 因为对，因为这世界上对广播有兴趣的人不多啦。哎呀， 花了很长的篇幅交代当天的心境，是因为事后我一直在反省自己当时打招呼的方式真的太失礼了。真的很抱歉。 Rain， 我必须要说，你这人就是想太多，你没有没有，你完全不失礼啊。” 他可能觉得要很真，马克好，是这样。 哎，长官还没回你，你手给我们放下。 好，谢马克， 这程序对吗？ 差不多。 总之呢，能巧遇马克，那天在录音室遇到的任何讨厌状况，我都觉得值得了。我在日商工作，不知道你们对于日商有什么印象？一板一眼。 女生要倒茶水， 在台湾的日商也要， 我不知道啦。 但在这里我得告诉两位，日式的经营决策方式就是缓慢。这种对于下决策有恐惧感的行为，真的连让人想好好当奴才都觉得很困难。我老是在想，是不是要够独裁，是好的独裁，其实对基层来说才是最好的。因为光是从剧本拟定到画面确认到配音稿完成到实际配音，大概三四个月也过了。为什么这明明就是这么简单又单纯的事情，要花费那么多的工时呢？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承担，没有人想跳出来说：“对，没错，我觉得这样就对咯，请这样做。”每个关系者都是：“以我的浅见，我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啦，不过我还是觉得大家一起讨论比较 OK。” 对，因为日商的日本人的那个决策是不是要共识决啊，就比较偏大家都要 一起决定 说，每个人的 emoji 都要照顾到呢，这样子。 对，然后或是在就最后真正开会那个，虽然说是决策会议，但其实在那个决策会议之前，其实会可能已经开过大大小小，就是每一个部门全部都已经 run 过，都已经确定全部没有异议了，然后再开一个形式上的决策会议，然后那一次的决策会议就是所有人要一致的通过。 好累哦，在这里大家都学会了摒弃，努力隐蔽个人风采，害怕自己的特点会成为持续关注的对象。所以久了说真心话就变成他们最大的罩门，无法快很准决定事情的主管永远都在造成基层的困扰。所以到动画公司确定可以进行配音之前，其实我已经头痛很久了。原本约好大主管跟小主管都要一起到场，但到了当天大主管又 改口说不去了。我猜啦，原因应该是不想跟小主管共事，可是他表面上理由是说啊，那个配音员都很专业，应该不需要指点，只要当下你录一小段传给我听就好。我很苦恼，因为他就是在事后意见最多的人，所以当初我才会邀请他说一起来，要他当下确定配音内容 O 不 OK。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有爽约这一招。 配音员最怕这个了。 你说就是你录一小段给我听就好。 不是不是，就是过一关要过一关，然后对传档案这件事情也是，就是你在远端，然后你一直觉得说这个 可以在那边， 这个不对，这个不对，然后你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就一直觉得感觉不对，不对，就是不对。然后这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就是你在就是制作端这边他没有办法交稿，然后在配音员这边我无所适从啊，你到底不对， 我不知道你要什么。 对啊，然后通过机器的传递本来就是会有差，然后麦会压什么会压什么，就真的是需要亲自来一趟。 总共呢，这个影片有三大部分需要配音，一跟二虽然让人有些忐忑，可是顺利结束了，传给大主管的音档也被说 OK。但录完三传给大主管时却出现许多无理的状况。诚如上述我的说明，这个配音稿是确认再确认才完成的，照理说是不会再进行修改。可是大主管就硬声声说请修改，所以我必须在当场想出新的台词。到这里我就已经很慌张了，沟通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动画公司又在催说配音员说好的录音时间结束时间快到咯。我就焦头烂额的时候 有加钱的呢。 配音员推开门走进控音室，大概是看到我跟大主管沟通不顺利，所以进来直接要求说就让他跟大主管对话吧。我好感激他，挂号可以讲他是什么名字吗？ 他是大前辈， 是 世芳姐， 世芳小姐，非常非常感激他。因为当主管用一些很抽象，就像你说的不能明确形容的词汇，要我要求配音员重配时，我全身的细胞都在不知所措。我到底要怎么跟别人讲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呢？所以当配音员接过手机，用非常平稳的语调向他说，所以您是要比较柔和的语气是吗？是像这样吗？叭叭叭叭叭叭叭。好，那我用这个语气再配一次，等一下请您确认好不好？谢谢。我太感激他了。但还有件头痛的事情，就是台词的修改。有一个镜头是整句要改，其他则是单词的修改，还有把公司名改为我们或本公司。我本身对于紧急事情突发状况应变力很差，我整个陷入 panic 状态。但这时候配音员冷静又亲切对我说，我们一起想啊，你就不用一个人苦恼了。哇， 世芳姐好温暖哦。 这句话瞬间稳住了我的心。我们决定由我继续想那个全新的台词，然后公司名的修改交给配音员边配边调整。在语气温柔的版本录制时，我也完成了台词，虽然过程手忙脚乱惊慌失措，但最终还是让大主管 OK 了。这也是我的录音室初体验。感想一，有权有势的人真的很任性。二，专业配音员好厉害，一下妈妈，一下少女，一下男童，一下又是温柔的旁白，面不改色，因应业主的要求调整，由衷的佩服。之前马克有提到，配音员可不是有几种声音变化或是有好嗓音就够了，我想可能能配合业主的需求也是很重要的能力吧。 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能力。 哇塞，他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面，这八面我们可能要下次再回应了。 金歌金曲，这不是幻侠。